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树叶，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管轮赌的人已经见惯了成千上万个耍脾气使性子的赌客，这个人只是冷淡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那种高傲神秘不动声色的态度简直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他板着面孔说，本赌台现在收不起您的赌注，夫人，您桌面上已经有16000多块钱了。这姑娘挖苦他说，哼，这可都是你的钱呢，你不想捞回去吗？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男人想对这个薇薇安说点什么，薇薇安飞快地把身子转过去对他啐了一口，那个人红着脸躲到人群中，同栏杆围起的那块地方最里面木板墙上有一扇门，这时打开了，艾迪·马尔斯从门里走出来，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容，双手插在晚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两个拇指露在衣服外头闪闪发光，他好像很喜欢这种姿势。他从收赌人身后慢慢走过来，停在中间赌桌的一角，他慢吞吞的，语气平和而又不像收赌人那么客气地说，有什么事吗，利根太太？薇薇安·利根猛地朝他扭过脸来，我看见薇薇安脸颊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好像是精神已经紧张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他没有搭理艾迪·马尔斯，艾迪·马尔斯不紧不慢地说， 如果您不准备再赌的话，请允许我派个人送您回家。 薇薇安的脸刷得红了起来，颧骨显得更加苍白了，接着他怪声怪气地笑了起来，狠狠地说， 再赌一次，艾迪， 我要把我的钱全都压在红上，我喜欢红，那是鲜血的颜色。 艾迪·马尔斯淡然一笑，点了点头。他把手伸到上衣的内兜里，掏出一个镶着金角的海豹皮大钱包，满不在乎地顺着桌子扔给那个收赌人。拿出同样的数来，和这位女士对赌。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这一轮可就专门为这位女士开了。没有人反对。维维安·里甘弯下腰，恶狠狠地用两手把赢来的钱一股脑推到赌盘格子的大红方块上。收赌人毫不犹豫地俯身在赌台上，他把维维安的钱和筹码数了数，剁起来。除了几个筹码和几张钞票以外，把维维安的钱整整齐齐码成一小堆，然后用搂钱的耙子把剩下的零钱推到赌盘外面。他又打开艾迪·马尔斯的钱包，抽出两沓每张1000元的票子，他拆开其中一沓，数出6张，放到没拆的那一沓上，把剩下的4张散票子放回钱包，然后把钱包满不在乎地往旁边一放，好像扔开的是一个火柴盒。艾迪·马尔斯也没动那个钱包，除了收赌人以外，看热闹的人全部静静地站着。管轮赌的人用左手摇动轮盘，手腕随意一抖，象牙球便沿着轮子上的槽滑动起来。接着他两手都抽了回来，在胸前一搭。薇薇安的两片嘴唇慢慢地张开，直到他的牙齿被灯光照着像刀刃一样的闪光。象牙球沿着轮盘的斜面缓缓地滑下去，在数字上面的镀铬棱角上弹跳着。过了好一会儿，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球不动了。与此同时，轮盘的速度也慢下来，带着象牙球一起转。收赌人一直交叉着双臂站在那一动不动，直到轮盘完全停止了转动，他一本正经地无动于衷地说：红胜。小象牙球停在红25号上，离着00有3个号。薇薇安把头往后一仰，得意洋洋地笑起来。收赌人举起耙子，慢慢地把那一摞1000块一张的钞票推过赌盘另一头，推到和薇薇安的赌注一起，再把所有的钱都推到赌盘外面。艾迪·马尔斯笑着把钱包放进口袋，脚跟一扭，从木板墙上的那扇门走出了这间屋子。十几个人这时才透过气来，不约而同地向酒吧挤过去。我跟着他们挤出来，在薇薇安把赢的钱收拾好，从赌桌转过身来之前，我已经走到赌厅另一头了。我走出这间大屋子，来到空空荡荡的门厅里，从管衣服的姑娘那儿取出了我的帽子和大衣，并在他的盘子里扔了一个2角5分的硬币，走到外面门廊上。看门的人走到我身边问：要不要我把您的车开过来啊，先生？我说：我出来溜一溜。门廊边上的涡形栏杆都被雾气打湿了，雾气凝成水珠，滴滴答答地从柏树上往下落。这些丝柏树丛向大海边上的悬崖那边伸展过去，树影越来越淡，渐渐消失在一片朦胧之中。前后左右都只能看到几步远的地方。我顺着门廊的台阶走下来，慢慢穿过树丛，沿着一条依稀可见的小路摸索着。最后，我听到了悬崖下面海涛拍岸的声音。四下里 一丝光亮也没有。雾气时浓时淡，我一会儿能清晰地看到十几棵树，一会儿树影又变得模模糊糊，再一会儿除了雾气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往左一拐，沿着另一条小路往回走，这条路能绕到赌客们停车的车库。当我刚刚能看清这座建筑物的轮廓时，忽然停住了脚步。我听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的咳嗽声。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的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那个人又咳嗽了一声，接着声音被一条手绢，要不就是衣服袖子掩住了。趁他正掩住嘴的功夫，我朝他走近了几步，看见了他，一个紧靠在路旁的隐约可见的身影。我一步跨到一棵树后面，蹲下身子，那个人把头扭了过来。按说在他扭头的时候，我是应该能看到他的脸的，那个部位在雾气中应该是一块模糊的白颜色，但是我看到的却是黑乎乎的一团。这个人脸上罩着一副面具。我在树后面静静地等着，轻盈的脚步声，一个女人的脚步顺着那条看不清楚的小路走了过来。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往前探了探身，好像是倚在浓雾上。一开始我完全看不见那个女人，后来我朦朦胧胧地能够看出她的身影了。她那傲慢的昂着脑袋的姿势我很熟悉。那个男人敏捷地走向前去，两个人的身影混合在雾气中，简直成了这片雾景的一部分。刚一开始是死意般的寂静，接着那个男人开口说： 这是一支手枪，夫人，老实点吧。 雾气里也能听得见这声音。 快，把你的皮包给我递过来。 那个女人一声也不吭，我向前迈了一步，突然之间，我看见那个男人帽檐上雾气凝成的白绒，女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这女人的呼吸开始粗重起来，就像一把小锉刀锉在软木头上一样。那个男人说： 喊呢，一喊，我就把你撕成两半儿。 他没有喊叫，也没有动弹。男的动了一下，接着是咯咯的两声冷笑。 最好在这儿把事情给了了。 我听到皮包开关咔的一声响，接着是一阵摸索声。那个男人转身朝我这棵树走过来，他走了三四步又咯咯笑起来，这是一种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忘却的笑声。我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烟斗，当作一只手枪举在了手里。我轻轻地喊了一声： 嘿，来你。 这个人猛地站住了，开始把手往上抬。我说： 这可不像话，我告诉过你不要干这种事，来你，我的手枪对着你呢。 三个人僵在那里，路边的女人一动不动，我也一动不动，兰尼更是一动不动。我吩咐他说： 把皮包放在你两腿之间，动作慢点儿，别紧张。 他弯下腰去，我趁他弯腰的当一步跳到他身边。他直起身来，几乎顶到我身上，呼呼地喘着大气，他的两只手是空的。 我说：是不是想跟我说不能这么便宜了我？ 我靠在他身上，从他大衣口袋里把他的手枪给掏出来。 老是有人向我缴枪，我对他说：这些家伙压在我身上，让我走起道来都得哈着腰。 给我滚！ 我俩呼出的热气碰在一起，混合起来，我俩就像是一堵墙头上走碰了头的两只公猫，怒目相视，目光简直要把对方刺穿。我往后退了一步， 快走，兰尼，别动肝火了，你也别张扬，我也不会张扬的，怎么样？ 他沙哑着嗓子说， 好。 雾气把他吞没了，刚开始还听得到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后来就完全消失了。我把皮包捡起来，在里面摸了一下，向那条小路走去。那个女人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一只没戴手套的手紧紧揪着灰色皮大衣的领口，手上有一个戒指微微闪光。她没戴帽子，那从中间分开的黑头发像是夜色的一部分，她的眼睛也是一样。 干得漂亮啊，马洛，你现在成了我的护卫了。 他的话音里有一种刺耳的声调，有点像。哼，这是你的皮包吧？ 我是同一个男人来的，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艾迪马尔斯要见我。 哦，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他呢，见你干嘛呀？ 告诉你也没关系，他以为我正在找寻一个他认为是和他老婆一起私奔的人。 你是在找这个人吗？ 不是。 那你何必来呢？ 想弄明白他根据什么以为我在寻找一个他认为是和他老婆私奔了的人。 你弄明白了吗？ 没有。 你泄露起机密来就像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呢。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哪怕这个人就是我的丈夫。哼，我看你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 人们一定叫我对这件事感兴趣不可啊。薇薇安有点不高兴地磕着牙齿，刚才那个拿着手枪戴着面具的人干的事好像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他说， 好吧，带我到车库去，我得去找找我的保镖了。 我们顺着小路走过去，拐过这座建筑物的一角，前头出现了灯光，再拐过一个弯，来到一个由原来的破马棚改成的车库，两盏气灯光把这个地方照得雪亮。这里地面上还铺着砖，以一定的坡度倾斜着向当中一道栅栏延伸过去，一辆辆汽车闪闪发光，一个穿着褐色工作服的男人从一条凳子上站起身走过来。薇薇安满不在乎地问他， 我的男朋友还醉得不省人事吗？ 我怕是这样的，小姐，我给他盖上了一条毯子，把车窗给摇上了，我估计他没什么问题，就是得歇一阵。 我朝一辆大型凯迪拉克走过去，穿工作服的男人拉开了后面的车门，在又宽又长的后座上，一个男人歪歪扭扭地躺在那里，张着嘴在打鼾。一条方格呢的长毯子直盖到下巴上。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身材魁梧的金发美男子，喝起酒来一定是海量。 马洛先生，见见拉利科布先生吧。 我随便哼哼了两声。他接着说， 是科布先生陪我来的，真是个好保镖。这位科布先生，他照顾我照顾得多周到啊。你应该看看他清醒时的样子，我也应该看看，反正总该有人看看他清醒时候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他清醒的时候太少见了。 所以拉里克布酒醒的时刻，那是一种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却又让人永生难忘的时刻，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是啊，我甚至想过和他结婚呢。哼，薇薇安的声音有些不太自然，好像刚才的那场抢劫案引起的震动现在才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来。那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当我的脑子里想不起什么高兴的事时，咱们谁都会有这种心情的，是不是？一阵子也就过去了，你知道吧，这人钱多得要命，一条游艇，长岛有一座别墅，纽波特有一座别墅，百慕大也有一座别墅，说不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的别墅呢。这些别墅对他来说不过和东一瓶西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没什么两样，对于这位先生来讲，一瓶上好的威士忌，那也是唾手可得。是啊，那他有送自己回家的司机吗？不要老说是啊，这也太俗气了。薇薇安挑起眉毛来看着我，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正在使劲咬住下嘴唇。啊，那还用说，他的司机足可以变成一个牌，说不定他们每天早晨都对着车库边班操练，他们扣子闪亮，制服发光，手套白得晃眼，一派西点军校的高雅劲儿。得了吧，还是说说他的司机到底在哪儿吧。他今天晚上是自己开出来的。那个穿工作服的人几乎带着歉意地说，啊，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家里，叫他们派人来接他回去。薇薇安转过身去，对这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笑了笑，就好像他刚送给自己一副钻石头饰一样。那就太好了，你是不是这就去打电话呀？我真不希望科布先生就这样断了气呢。你看他嘴巴张得这么大，要是死了，人家还以为是犯了酒瘾死的。穿工作服的男人说， 只要闻一闻就准知道不是犯酒瘾死的。小姐， 薇薇安打开皮包，抓出了一把钞票塞给这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说，我知道你会好好照顾他的。 哎呀，我一定会的，小姐。 我姓李甘，李甘夫人，你以后说不定会再见到我的。你来这儿时间不长吧？ 啊，是不长，太太。 那个穿工作服的人两手紧紧地攥着那把钞票，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才好。你会喜欢这个地方的。说着，薇薇安把我的胳膊挽起来，咱们坐你的车走吧，马伦。车在外面大街上呢。走走路很好吗，马伦？我喜欢在雾气里遛个弯，你会遇着许多蛮有意思的人。 我回答他，你就别瞎说了。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薇薇安吊在我的胳膊上，开始瑟瑟地发起抖来。在往我的汽车走的一路上，他始终紧紧拉着我。到了汽车跟前，他不再发抖了。我开车从大楼阴面的一条弯曲的林荫小道驶过，这条小道通到德卡森斯大街，那是拉斯奥林达斯的主要街道。我们的汽车在那些老旧的噼里啪啦乱响的霓虹灯底下驶过，开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一座小镇，一栋栋的建筑物，死气沉沉的商店，一个加油站，夜班电铃上面亮着一盏灯。最后，我们看见一个还没有关门的杂货店。我说：“你最好喝一杯酒再走。”他动了动下巴，一个白点儿在车座的角落里闪动了一下。我开车斜穿过马路，在马路边上停了车。一小杯黑咖啡，掺上一点黑麦威士忌，保证管用的，怎么样？我可以有两个水手加在一起的酒量，而且我也愿意喝得像水手一样烂醉。我给他拉着车门，他紧挨着我走出来，头发擦着我的脸。我们走进了杂货店，我在卖酒的柜台上买了一品托黑麦威士忌，端到了方凳旁边，放在有裂缝的大理石柜台上。我说：“来两杯咖啡，不掺奶，要浓一点的，可别给我隔年的陈货啊。”“ 你们是不能在这儿喝酒的。”店员对我说。这个店员穿着一件洗褪色的工作服，头发稀稀拉拉的，目光很诚实，下巴缩着，绝不会在看到墙壁之前翘下巴撞在墙上。薇薇安把手伸到皮包里，掏出一包香烟，像男人抽烟那样摇出两根，他把香烟朝我递过来。店员又说：“在这里喝酒是违法的。”我点着了烟，没有理会他说的话。店员从一个失去了光泽的镍壶里倒出两杯咖啡，放在我们面前。他看了看那瓶黑麦酒，低声嘟囔了一句，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哎呀，好吧，你们俩喝的时候，我去盯着街上。”他走过去，站在橱窗后面，背对着我们，耳朵直直地竖着。我拧开威士忌酒的瓶塞儿，兑在咖啡里，说道：“干这种事真叫我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这个地方的警察真叫厉害，整个禁酒期间，艾迪·马尔斯的公馆一直是夜总会。他们派了两个穿警服的人，每天晚上站在门厅里看着客人，不许把酒带进来。不管是谁喝酒，都得从马尔斯那里买。”那个店员一下转过身，走回到柜台后面，走进了玻璃窗户后面的内间里去了。我们慢慢地喝着兑上酒的咖啡，我从咖啡壶后面的镜子里打量着薇薇安的面孔。这张脸洁净而苍白，非常漂亮，可又带着点野劲儿。他的嘴唇红得扎眼。我说：“ 你的眼神里有股子凶气。艾迪·马尔斯究竟抓住你什么了？他从镜子里看着我，说：我今天晚上在轮盘赌台上赚了他不少钱，是用我昨天从他那儿借的5000块钱当本钱，而这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动用。没准是他心疼了，那个歹徒就是他派的，你觉得是不是？什么叫歹徒啊？顽强弄刀的家伙。你是个歹徒吗？当然了，不过严格说起来，所谓歹徒是指没站对地方的人。我常常怀疑到底站在哪边才算真站对了。得了，咱们扯得太远了。艾迪·马尔斯到底抓着你什么了？你说抓住我什么小辫子吧？对。哎，你应该聪明一点，马洛，也应该比现在聪明的多。将军怎么样了？我可不想装得像个机灵鬼。不太好，他今天没起床，你至少可以停止审问我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想这么审问你，将军到底知道多少情况？也许他什么都知道了。诺里斯会告诉他，对吗？不会的。怀尔的那位地方检察官，他到我们家来看过他。你把那些照片都烧了吗？当然烧了。你还是很为你的小妹妹操心，是吧？时不时的就这么操心。我觉得唯一要我操心的就是他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也替我爸爸操心，尽量把事情瞒着他。哼，他倒没有太多的幻想，不过我估计他还是有自尊的。我们是他的血肉啊，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薇薇安从镜子里用那两道深邃的目光盯着我。我不希望他在对自己的血肉充满蔑视中死去。我们的血液确实很不安分，可并非总是腐败堕落的。现在是吗？我估计你是这么认为的。你的倒不是这样，你不过是在演戏而已。他的眼睛低了下去，我又抿了几口咖啡，为我们两个人各自点着了一根烟。他平静地说：这么说你也开枪杀人？你是一个杀人犯？我怎么是杀人犯了？报纸和警方编排得很巧妙，不过我对读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都相信的。哼，你以为是我干掉了盖格或者是 Brody， 要不就是把两个都给干掉了。薇薇安什么也没说。我接着说，我用不着那样。我猜想那么干对我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两个人肯定都想朝我撂两枪的。这恰恰说明你在本质上是个杀人犯，和其他的警察一个样。别胡说了，你是一个阴阴沉沉闷声不响的人，你对别人的感情不见得比屠夫对他屠宰的牲口多多少。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你交的狐朋狗友太多了，不可能了解其他类型的人，那些人和你相比都是软骨头。多谢了夫人，你自己也不是一块松软的英国蛋糕。哎呀，咱们离开这个混账地方吧。我付了钱，把那瓶黑麦酒揣在了口袋里， 我们一起走了出去，那个店员对我们还是没有好感。我们的车从拉斯奥林达斯开出去，连着经过几个潮湿的滨海小镇，在这些小镇里，低矮的小房子都建在波涛喧嚣的沙滩上，高大的楼房则建在靠后一些的斜坡上。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一两扇有黄色灯光的窗户，但绝大多数住家都已经熄了灯。一股海草的腥味从海面上飘过来，弥漫在雾气里。汽车轮胎在湿漉漉的混凝土大道上嘎吱嘎吱地响着，整个世界是一片潮湿和空虚。我们快要到德雷尔时，薇薇安才和我说话。这是我们离开杂货店后她第一次开口，她的声音压抑着，好像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深处跳动。从德雷尔滨海俱乐部旁边开下去，我想看看海水，靠左边第二条马路就是。十字路口挂着一盏摇摇晃晃的昏黄的路灯，我掉过车头，顺着一道斜坡滑下去。路的一旁是高高的峭壁，右手就是城际公路。公路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一片散乱的灯光，更远的地方是码头的灯火，天空凝聚着一座城市上方的烟雾。在这个方向，雾气差不多已经散尽。在城际公路转了个弯，从峭壁下面伸展出去的地方，我们这条路交叉过去，然后接上一条砖石铺成的滨海大道。大道的一边是一片开阔寂寥的海滩，很多汽车停在便道上，面对着大海，车身黑乎乎的。海滨俱乐部的灯光在几百码以外。我把车靠在路旁刹住，关了灯，手扶方向盘坐着。海水在弥漫的雾气中汹涌起伏，泛着白沫，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和一股思潮从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形成时的情况一模一样。他喘着粗气，含含糊糊地跟我说，坐过来点儿。我从方向盘后面移过来，坐到座位中间。他把身体从我旁边移开一点，就像是要偷偷向窗外看似的。接着他一声不响地把身体向后一仰，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的脑袋差点撞到方向盘上。他的眼睛闭着，面容模模糊糊的。这以后我看到他睁开眼睛微微眨动着。即使是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他眼睛里的闪亮。他说，把我抱紧点儿，你这畜生。一开始我用手臂松松地搂着他，他的头发在我脸上有点扎得慌，我搂紧了他，把他抱了起来。我慢慢地把他的脸凑近自己的脸，他的睫毛不停地颤动着，就像飞蛾的翅膀。我飞快地用力吻了他一下，然后是一个紧贴在一起的长长的吻。他的双唇在我嘴唇下面张开，身体在我的怀中摇颤起来。他温柔地说，杀人犯。他的呼吸直冲到我的嘴里。我把他的身体紧贴在我身上，直到他身体的颤抖几乎使我的身体也抖动起来。我继续吻着他，好长好长时间以后，他把头往后仰着说，你住在什么地方？霍巴特阿姆斯，肯莫尔附近的弗兰克林区。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呢。想去吗？嗯。 他喘着气。艾迪·马尔斯到底抓着你什么了？他的身体在我怀里挺直了，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他又把脑袋往后仰着，直到能用两眼盯着我，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白就像镶在黑眼珠周围的一道白环。他有气无力地呆板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接吻是一件美事，可你父母并不是雇我来陪你睡觉的。他冷冷地对我说， 你这个狗杂种。 他一动也不动，我冲着他的脸一笑，别以为我是一根冰柱，我既不是瞎子也不是白痴，我和其他人一样，血也是热的。你太容易到手了，过于容易了。说，艾迪·马尔斯到底抓住你什么了？ 如果你再说这句话，我可就要喊了。 你喊吧。他猛地从我怀里挣脱开，直起身体，坐到汽车紧里面的角落里。 男人们往往是因为这种小事就挨了枪子儿的，马洛。 男人们实际上往往是无缘无故的就挨了枪子儿的。哼，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是个侦探。你那个可爱的小脑袋瓜，应该把这一点好好的弄个明白。我这是在工作，不是在做游戏。他在皮包里摸了摸，掏出一块手绢来，一口咬住了那手绢。他的脑袋从我面前扭过去，手绢撕裂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他用牙齿一条又一条的慢慢把手绢撕碎。他小声说， 你凭什么以为他抓住了我什么？ 由于手绢堵着嘴，话音是闷声闷气的。他让你赢了一大笔钱，然后再派一个拿枪的人出去把钱给他弄回去。你倒是并不太吃惊啊。我把钱给你结下来，你连谢也不谢我一声。我觉得整个事情就好像是一场表演。我相信从某种角度上看，这至少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如果我配得上的话。 你以为他能想赢就赢，想输就输吗？ 当然了，如果赌注的输赢一样时，十有八九是这样的。 还用得着我对你说我非常讨厌你吗，侦探先生？ 你什么也不欠我的，有人已经给过我钱了。他把撕烂了的手绢甩到车窗外面。 哼，你对女人真有礼貌啊。 我喜欢吻你。 你真冷静的可以，真让我高兴。我是不是该祝贺你，或者祝贺我的父亲呢？ 我喜欢你的吻。薇薇安的声音变得冷冰冰的，拉得老长，说道， 带我离开这儿吧，如果你真那么好心的话，我敢肯定我现在想回家了。 你就不愿意做我的一个姐妹吗？ 假如我有一把刀子，我倒要切开你的喉咙，看看你血管里流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不过是毛毛虫的血而已。哼！我发动了汽车，掉过车头往回开，穿过城际公路上了大道，顺着大道开进城里，开到西好莱坞。这路上薇婉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几乎连动都没动。我开过一道道的大门，来到通往那座大宅邸的车辆进出门厅的下凹车道。薇薇安猛地拉开车门，还没等车停稳就跳下了车。他始终没有说话。 我看着他在按过门铃之后背着我站在门口。大门开了，诺里斯向外张望了一下，薇薇安急急地从他的身边冲进门不见了。大门砰的一声又关了起来，剩下我坐在车里看着。我从原路往回开，回到我的家里。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世纪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会在黎明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人群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多你们明白吗？有些也反抗，只是要你看。